在这夜落寞的荒野，长路上多多雨歌，又同时荡漾着美梦，是你冲动划我的手中，无论现实没有梦，或谁在浪漫地作弄，算吧，离别那伤心的我家，尽快忘记吧，来共我起舞吧，永远忘记吧，来扮演飘香的夜花，浮肿在这一息间，忘记他，忘记他，让满腔忧郁退下，没有花，没有也，是我的真心说话。 有位大家介绍我的 Genesis 阿俊阿豪 Hello